亡咧？咁佢亦都可以好大力咁支持翻，點樣去令到咧啲人喺吸毒之後遇上危險咧，係不至於死亡。咁但係結果嚟講，我哋只係覺得一樣嘢，明明係一個好好嘅教育嘅方法，就係話你哋遇到個死亡邊緣嘅時候，點樣能夠得救？點解唔係教育啲人不再吸毒，反而教育啲人咧點樣更加安全地吸毒？即係換句説話嚟講，頭先我同阿 Thomas 所講嘅對話方面咧，你跌咗落水，淨係教你點樣俾佢用個水泡，跟住嚟講你再次跌落水，你繼續掟個水泡落去，直到一日浸死咗咧，咁先係話哦唔好意思啦。咁其實依個咁嘅方式咧，似乎我哋覺得就係血本末倒置喎，阿 Rick。 最好就真係啲人唔好跌落水啦，我哋教到佢哋，同埋如果係真係就算跌落水，真係自己游翻上嚟咁樣。咁唔係去講教育嚟講，我哋再講一個有啲啦，真係好緊要呢樣嘢嘅，因為點解有另外又譬如有什麼咧？呢個係美國幫我諗，呢度加拿大係差唔多。佢咧就話啲隱君子，而家講啲隱君子咧，即係十個有九個隱君子咧係。他是18歲之前呢來到開始吸毒的樣、還有呢，如果是他是15歲之前來到、吸毒的話呢，他那個隱君子 的 chance 是有7倍那麼厲害，即是更厲害、所以如果是越後生的人第一次來到即是嘗試吸毒的話呢，他上癮的機會就大好多啦。咁如果我哋做到係可以燒自己家長啊，燒政學校嘅教育嚟到，等啲人唔好話即係咁容易嚟到吸毒咧，就最好呢樣嘢。你話但係點樣做法咧？就呢個係一個問題。頭先Kevin 都講，即係唔可以話淨係哦呢個即係吸毒係點唔好，要即係可以講係要說服嘅，而啲後生嘅人要點樣說服佢哋嚟到。等佢哋自己做一個決定，唔吸毒咁樣，唔係話你話叫佢唔吸毒就唔吸毒，要佢自己嚟到做呢個決定，係呢個最緊要。 咁我相信嚟講咧，喺嗰個溝通方式方面咧，亦都要代入佢哋嗰個情況咧，係同佢哋溝通嘅。咁儘量嚟講，就唔好真係蹲你嘅本嚟講咧。好多時啲小朋友咧，你蹲你嘅本嘅時候咧，佢真的而且確係唔同你溝通嘅。Kevin， 係 嗱，我覺得其實就係呢啲係西方嗰、那個。社會同埋東方社會嗰、那個三觀啊，或者個家庭嘅觀念啊，或者家庭嘅教育嘅問題啦、啊。咁頭先你所講嘅話，嗰、那個水泡放咗落去水泡，個水泡你拉唔拉佢上嚟咧？咁拉佢上嚟就救到佢。我如果唔拉佢上嚟，等佢喺個水泡度蒲下咧，咁佢就瓜噶啦。咁其實呢樣嘢就係話我哋即係政府個政策就係話最主要就係話我哋嘅西方嘅政治意識形態就係人權係最重要嘅。人權同埋呢個自由係最重要嘅，呢樣嘢咧同東方嗰種咧係有個唔同嘅界別喺度。如果你覺得人權同埋呢個即係自由係最重要嘅話，你要喺邊個釐定你個人權咧？譬如一個六歲、十歲嘅細路仔，佢嘅人權去到邊度咧？佢知唔知道對與錯咧？嗱，而家我哋嘅政府就將呢種人權就俾埋呢啲咁嘅即係呢啲細路仔。等佢有佢個權利去選擇佢所要嘅嘢，但係問題就係話呢班中小學生，佢根本都唔知道佢嘅所選擇嘅嘢啱與錯啊嘛。咁點解我哋嘅政府係會行一呢條路咧？咁嗱，呢個就係話喺方政治嘅問題啊，啲認識形態問題。喺中方嚟講，就係我哋有個權利，我哋有咁嘅義務去教育我哋嘅下一代。但係佢哋嘅意識形態可能同我哋唔同，就話我哋要俾自由、俾權利俾我哋嘅下一代去選擇佢要做咩嘢。嗱，呢個我哋唔可以話佢唔啱，又話唔同嘅思想同埋道德觀念咧係有唔同嘅結果出嚟啦。咁所以就係我哋將來又再講翻一次，就話我哋選出嚟嘅政治人物。是不是跟我們一同等同樣的 concept 呢？如果是的話你就可以得救咯，如果你不是的話你就繼續去等它令到這個這個環境是這樣繼續下去。所以我覺得就是說我們應該呢就大家團結起來就找一些政治的人物呢是代表我們的聲音呢去做出這個將來那個政府的政策。 咁其實呢現在是最好的時候呢就是針對回這個毒品的問題啦。為什麼這麼說呢？ 而家大家都知道針唔吉到就唔知痛嘅嚇。咁而最近睇到咧，就係喺New Westminster 嗰度咧，就有個商户咧，佢就話啦，而家因為咧喺嗰個毒品注射屋同埋四個無家可歸者嘅住宿區咧，喺嗰度建立咗，令到嗰個治安咧就非常之差，做生意都做唔到啦。咁佢哋咧就要被逼結業。而喺嗰度嘅人咧，就以前咧諗住嗰個地區係發展得好好。點知而家淪為咧，就好似我哋過往嘅文東區咁樣，就越嚟咧就越多啲吸毒者喺嗰度啦。咁所以喺列治文，我哋大家出嚟反對嘅話咧，亦都可以俾人睇到咧，就係話我哋需要咧，就係話要一個社會一個健全嘅社會嘅喺度嘅話，就盡量咧就令到呢個吸毒嗰個活動咧，就係限制於某一個地方，但係唔好咧將佢流入翻一個市區入邊。咁但係正正咧嗰個 supervised injection site咧。嗰、那個監管注射屋咧，佢哋就將佢擺落社區入邊咧，咁依個令到有不同嘅社區咧，亦都係仲嗰個治安係非常非常差嘅。而我哋知道咧，喺東部咧，亦都係有一個社區，因為有一個注射屋嘅存在咧，令到嗰個社區唔安全之餘咧，更加有一個母親咧係俾流彈射死添。咁亦都係嗰個社區咧，亦都係向嗰個政府咧係提出一個訴訟啊。咁所以一個咧，其實唔局限於我哋話華人係咁樣諗嘅。其實當我哋大家都有目共睹咧，就係話依個注射屋或者甚至乎毒品非刑事化咧，亦都佢所出嚟嘅效果咧係唔係咁顯著。如果大家睇新聞嘅話咧，我哋知道喺 Oregon 喺 Portland 嗰度咧，我哋係已經係試行咗3年嘅毒品非刑事化嘅計劃，但係似乎咧到今日咧最近一個星期咧，佢哋嗰個區咧，亦都係決定咧，係唔再延續呢個毒品非刑事化，甚至乎咧，亦將佢反翻轉頭咧，係毒品刑事化翻添。咁即係話，其實而家不單止喺華裔社區，喺無論一個不同嘅社區裏面咧，都會有一個反毒嘅聲音喎。阿 Rick， 係你講嗰Oregon 嗰度就係啦，佢係係幾年前去政嗰邊嘅政府話，非刑事化啲毒品咁啊，試下啦咁樣嗱，好多時啲政府係試一下咧，就好難再翻翻轉頭。但係 Oregon 係好處喎，佢又真係翻翻轉頭。不過雖然嗰陣時佢2020年嗰陣時進行呢樣嘢，佢支持嘅人都唔係話太多，即58%，即係超過一半啦。但係唔係話好多人咁啊？咁而家嚟講咧，就60%人咧係唔支持呢樣嘢，又翻翻嚟咁樣。但係主要嘅問題就係、Kevin 你講啦，就係、是。個作用唔係大啊嘛，佢有個 hotline， 譬如有一個去到咧有個 hotline 話俾人哋，即係如果你有個俾警察有個警告票咁啊，你有個 hotline 打電話去咧，就可以取消嗰個告票咁樣。但係1% 嘅人嚟到打電話，咁變咗佢打電話即係個打電話係希望即係佢哋啲人咧嚟到即係解毒啊，或者係做啲其他務，但係變咗嗰啲人都咁少啊，咁樣你又變咗作用唔係大。 Kevin， 好，我想讲最后一句就是那个本末倒置，你刚才所提的本末倒置，而家我们的政府就是本末倒置了所做的方式，同埋亦都另一个方式，另一个讲法就是话刚才那个投票就是 Oregon 那个问题了。如果我们的不要说华裔呢，我所有的选民就是说我投票不将这个毒品非刑事化的试验3年呢，在呢一屆嘅選舉入邊，我哋停止咗佢，咁就唔係可以令到呢個毒品嘅情況比有少少改善啦。所以亦都係咁講，我哋應該用投票去講出我哋嘅訴求。 我相信咧喺今年10月19日嘅市選裏邊咧，呢、這個毒品議題咧會成為一個好大嘅焦點，亦都係可以話啦，喺咁多個黨嘅必爭之地啊。咁所以咧。我哋正正要利用翻呢個時機咧，係將呢個毒品咧點樣能夠快撥翻去一個正軌入邊啦。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拜拜， 拜拜。 節目主持黃嘉文，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的金鱼二月蔡精华，今期推出六人用和十人用的超值豪华皇帝蟹套餐，选用一级原隻皇帝蟹，加上燕窝烩鱼肚羹、厚花胶扣花菇等名贵菜式，以超值价发售，不容错过。另外更有片皮鸭龙虾十人套餐，震撼价550元。 金鱼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大量停车位，实在是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 自知拥有华语监控中心的 APC 亚洲保安台提提你，今个星期日凌晨两点要将时钟拨快一小时，安装防盗系统、智能家居及电车充电，请认住 APC 亚洲保安台的老虎标记，电话604-273-0133。科士兰纪念园、海警务员及永多利纪念园在3月9日举行清明开放日，福地预售折扣高达17%，再加额外优惠同免息分期，当日头50个参观家庭可获幸运大利是一封，有机会赢取皇帝蟹套餐或其他丰富礼品，丰丰有礼，永不落空。 无论你有没有曾经考虑过未雨绸缪，不如就在3月9日亲临科士兰纪念园了解一下啦。 查询及预约604-328-6079，有少量条件限制。 科士兰本拿比 Roy Oak Avenue 3789号 V5G3M1，海景本拿比 Imperial 街4000号 V5J1A4，永多利素里28 Avenue 14831号 V4P1P3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AM1320华侨之声当日现场直播， 教极都唔听，系咪仲要教啊？ 华侨之声提提你，今个星期六临瞓前记得将时钟拨快一小时，即系2点变3点，记得教啦。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AM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3月8日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本省的皇家奇景在缉毒行动里面发现被指为安全处方供应计划里面的毒品，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就表示，有关毒品并非来自处方药物的计划。而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励志就承诺，如果他上台执政的话，会结束安全毒品派发计划。刘达明报道。 Prince George 皇家奇景昨日公布有关毒品已被转移，但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称，该批毒品不是来自本省的处方药物计划。皇家奇景表示，经长达数月的调查，已筹获超过10000粒药丸，当中有非处方药物，亦包括处方药物吗啡及乙兴吗啡酮，该产品是安全供应的毒品代替处方药物。不过警方声明中没有说明如何确认缉获的毒品来自本省的安全毒品供应计划。奇景话，注意去年的调查中发现处方药物在内，令人担忧趋势，并指出这些处方药物已被用作购买更强力的非法街头毒品，并像流通货币的形式出现。奇景话，有组织犯罪集团正积极参与毒品安全供应系统及处方药物的批发工作，更有部分处方药物被偷运出 BC 省及转售，毒贩在转售处方药物中大大增加其利润。期间声明中没有说明是如何确认所抽获的毒品来自本身的安全毒品供应计划，只是说警员在发现毒品时仍在处方药物的包装之中，令警方可以区分安全供应及非法毒品。不过发言人称并不了解所有的调查细节，而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但可以证实其中部分毒品只份安全供应处方药物，部分获派发吗啡或乙兴吗啡同等处方药的人正出售手上的药物，以换取更有效的非法毒品。关于警方如何知道非法药物在省与省之间被转移及用作交易，有人表示 Campbell River 奇警曾经2月发布类似新闻稿，内容涉及非常相似的案例，他们抽获的毒品也一样，所以很明显至少两个不同地方的奇警发现获派发的处方药物，并肯定仍有更多奇警分局发生类似情况，他们真的未有机会公布调查结果。有人指警方主要关注点是提醒公众不要只因处方药物就认为是安全，如果吸毒者没有所属处方服用处方药也会十分危险。此外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该省多年来一直警告所谓的安全毒品供应计划，被转售的鸦片类药物可能会在加拿大各地反运，在全国社区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及死亡事件。他指出亚省要将提供安全处方药物供应定为非法活动，以防止同类情况发生， 但并不能阻止有组织犯罪集团将毒品从其他省份非法运到亚省。随着处方毒品被转移的严重忧虑变得更为明显，以及药物可能最终在亚省转售，已要求亚省公共安全及紧急服务厅长 Mike Ellis 以及精神健康与偏向厅长 Dan Williams 提出与 BC 省的相关厅长举行紧急会议，以阻止高效力的鸦片类药物流入亚省。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Poilievre 郭丽智在特威维告发表演说时称，骑警的行动显示公帑正转移至有组织犯罪分子手中。他承诺如果上台执政，将结束安全毒品捐赠计划，将拨款用作治疗。 Thousands of these pills have made their way into the hands of organized crimes. Your tax dollars are paying for organized criminals to get their hands on the same pharmaceutical drugs that caused the crisis in the first place. This is insanity. I will put an end to it. We will stop funding drugs and start funding. 省长韦大卫 TVAB 星期五在一个公开场合中被问到有关问题，他回应称与 Smith 会面的大门经常打开，两省当然有互相不同意的事，亚省将作出自己的决定，而两方都是为自己省的居民争取共同目标，包括致力于解决癖瘾、有毒药物中毒、贩毒与有组织犯罪等问题。韦大卫补充，所有处方药物均有被转移的风险，但 Prince George 骑警缉获的处方药物未出现在本省规定的毒品替代计划内。韦大卫解释，骑警最近缉获的毒品并不属于省府规定的替代计划一部分，显然不能够从该计划中转移出售。他说，省府意识到在街上存在由芬太尼制成的假冒轻吗啡同药物问题严重，又要指明药物来自哪个项目，实际上是不可能。不过如果执法部门认为以轻吗啡同被转售的问题正在发生，省府需取得有关资料。韦大卫说，省府要建立机制确定以轻吗啡同的供应是否被转移，措施包括尿液测试，以确定获以轻吗啡同处方的人是否有真正使用该药物。省首席卫生官 Ben Henry 医生要将处方代替药物转移确定为替代药物计划的潜在风险。他最近发表的报告建议将转移风险降至最低，不过韦大卫指所有处方药物都存在遭转移的风险，他希望参与计划及开出任何处方的医生、药剂师、护士采取必要措施将转移风险降至最低。 AM 320华侨之声刘德明报道。 其他的消息，省长 David Eby 韦大卫表示，省政府是致力在下届省议会会期推动解散温哥华公园局，意味会在下届省选后的秋季会期处理，不过暗示时间表可能会更长。韦大卫发出的声明指，省政府相信各项问题会在未来几个月内解决，一旦完成，省政府承诺推展温哥华宪章修订工作，以在下届省议会会期内解散公园局，但声明没详细透露细节的内容。温氏市长沈观健和他的 ABC 政党市议员去年12月的表决里面支持废除公园局。韦大卫的声明是赞扬市府的努力，并感谢沈观健和温氏为推动有关的进程所做的大量工作。省公共安全厅长范和富公布，警方破获本省历来最大型的走私香烟案，起出创纪录的27公吨非法香烟，并瓦解一个非法烟草分销犯罪网络。刘达明报道。 省公共安全厅长 Mike 范和富星期五发出的声明称，本省三星期前至查获历来一次性的最大规模走私香烟，今次所检获的走私香烟再打破该纪录。他说，行动是由皇家骑警实验室执法及应变小组 Mission 市骑警、联邦严重及有组织犯罪金融诚信计划以及太平洋地区 Ship Rider 计划联合执行，并获省财政厅的调查小组支援。执法员在枫树岭与 Mission 搜出67,500箱走私香烟，估计零售价达1,200万、32公斤白银及10万元现金。范和富表示，参与非法烟草分销的犯罪组织通常是参与制造及贩运致命非法药物的同一组织，并加剧本省的有毒药物危机，每年导致有几千名省民死亡，但是犯罪分子就从非法烟草售卖中获利，伤害省内家庭与社区。他强调，省府将继续向警方提供资源，以确保有强而有力的预防、干预、情报与执法工作，以打击本省的有组织罪行、枪支、帮派及非法毒品活动。 AM 320华侨之声刘德明报道。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就业市场报告，表示经济在二月份创设了41,000份的工作职位。张若良报道。 加拿大統計局公布勞動力市場報告，指本國經濟二月份增加了41,000工作崗位，不過因為就業增長繼續落後於全國強勁的人口增長，上個月失業率上升了0.1%，至到5.8%，職位增加主要是全職就業崗位推動，數字符合市場預期。一月份的報告增加了37,000職位，市場原本估計二月份的報告只會增加20,000的工作崗位，今日公布比原先市場估計的更為強勁，增長分布在服務、生產、住宿及餐飲服務業等，增長最為強勁。隨著消費者開始減少支出和高利率正在拖累經濟，導致各企業銷售放緩，但強勁的人口增長似乎抵消了其中一些影響，包括勞動力市場。滿利可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Douglas Porter 在分析報告裏面寫到，今日的報告乍眼一看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全職工作崗位的急劇增長較為明顯，不過持續的大規模人口增長使到結果並沒有原先看來那麼強勁，反映勞動力市場實際上正在逐漸降溫。高人口的增長為全國經濟增加了更多的消費者及勞動人口，使到就業崗位持續地增加，但其他就業指標就描繪勞動力市場實際是較弱的情況。加拿大統計局最近之前的報告亦都更加強調就業率，以了解就業增長是否跟得上人口增長的步伐。另外統計報告亦都指出，15歲及以上加拿大人就業率在2月份連續第5個月下降，是自2009年4月半年以來最長出現連續下降的週期。與此同時，加拿大的工資增長繼續增加，平均時薪比1年前增長 5%， 低於1月份的 5.3%。 AM320華僑之聲張業良報導。 而 BC 省在2月份增加了15,100個全職的工作職位，不過就減少了9,100個兼職職位，失業率是下跌了0.2%。據大溫地產局的分析報告指出，列治文在2月份的樓市是暢旺，房價和新房盤的住宅數量都是按月上升。劉德明報導。 大溫地產局發出的2月份房地產數據指，列治文居民對房產市場的信心上升，與1月份比較，樓價與新放盤住宅數量均有增加。據地產局的報告顯示，列治文上月的住宅基準價是173,100，較1月上升 2.9%， 其中柏文的升幅最高，基準價達到769,800，按月上升 4.9%， 城市屋與獨立屋的升幅分別是 1.9% 及 2.4%，基準價分別是112,500及228,500。此外，上月全市的住宅放盤量有460間，按月增加13%。獨立屋、城市屋及柏文的銷售與放盤比率分別上升21%、17%及2%。報告稱，與大溫地區其他城鎮的趨勢一樣，列治文的新放盤房產按年增長31%，為市場帶來大量新盤源。地产局经济及数据分析总监 Andrew List 表示，虽然本年初的房屋销售步伐强劲，但一月份新放盘住宅的步伐较慢，如有关模式在二月持续，将令人忧虑，原因是可能会迅速令市场向过热的方向发展。他说，随着二月份新放盘量按年增长约31%，将缓解一月份产生的部分压力，并在进入春季与夏季时为买家提供更多选择。不過，央行星期三宣布將基準利率維持5厘不變，引嚟對潛在通脹的憂慮，經濟增長會否持續亦有待觀察。AM320華僑之聲劉達明報導。 對於灰省滿地可兩個華裔社區團體入禀法院，要求騎警就誹謗的指控賠償超過490萬，騎警總長表示，警方係擁有涉及所謂中國警崗的可靠信息。劉達明再報導。 位於滿地可華埠的滿地可華人家庭中心，以及位於布萊塞德市的華埠南岸中心，日前入禀灰省高等法院，起訴加拿大皇家騎警誹謗。訴訟指騎警將兩個團體列為代表中國政府的秘密警崗，在公開指控他們前沒有進行適當的調查，並指出各團體騷擾及恐嚇加拿大華社區的成員。不過，皇家騎警總長 Mike 丟向接受媒體採訪時堅稱，警方是根據可信的信息來採取行動，本次亦非騎警首次因進行調查而被起訴。他說，騎警收到的可信資料足以令他們展開調查，有關工作目前仍在進行。騎警去年公布正調查灰省的懷疑懷人警崗，該兩個社區中心是調查的一部分。另外，團體正尋求超過490萬元的損失賠償，並稱騎警的指控令他們損失310萬，部分與政府的撥款損失有關。 此外，訴訟書其中一名原告是布羅薩德的市員李西西斯斯咪，他要華富南韓中心亦正起訴市長 Doreen Asset， 原因是對方在騎警的指控公佈後，透過社交媒體 Facebook 發布令他們聲譽受損的貼文。李西西要求賠償49,000元，中心亦要求賠付19,000元。西班牙一個人權組織在2022年9月發表的報告顯示，全球共有100多個中國公安局在海外設立的秘密警崗，包括英國及美國。警崗監視及威脅在海外的中國公民，必要時會脅迫他們返回中國。期間的調查與另一場更廣泛的爭議有關，被涉及中國干預過2次聯邦大選以及竊取本國研究及知識產權的指控。調查關指控的公開言訊將在今個月稍後時間恢復。AM1320華僑之聲劉德明報導。 回來的國際新聞有美國的警告，極端分子可能在短期內襲擊莫斯科。 陶朗海鮮食館回來了，新碟增設午市服務，上午11點開始營業， 名廚主理出品夠正，各款游水海鮮拿手小菜鑊氣十足，廚師推介款多味美， 晚市還有特色小菜打冷宵夜，好食又抵食，開始凌晨12點，七天營業， 各式冷熱特飲全日供應，領有酒牌。 陶朗海鮮食館地址列志文八基位12880號，即 IKEA 對面，訂座7789808844 7789808844。 你在朋友圈发的室内登浴视频好酷好爽啊， 这个是现在最时尚最消脂，融合了舞蹈、健身、瑜伽等多种元素，放飞自我，减压瘦身，安全愉快的全身运动，飞起身的感觉真的好超的。 我都想学室内登浴、啊、 跟我去 Eva Dance 啦， Eva 老师有多年经验，还设有 Fitness Dance、 中国舞、螺旋功能训练、空中瑜伽等不同课程，适合成人和小朋友的不同需要，电话7783182996。 由列志文百家店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马上6:16。 刚才报时是由列志文百家店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稳宜家。 移民法案第96、97特别准许所有在境内无工签或者无身份的人，即日变成有身份。 咁都得？点样揾宜家移民？ 6048892213，列志文3号路4380号12050室，百家店烧腊铺对面。 哦，我即刻打6048892213，揾宜家移民预约攞翻个身份。 国际新闻。 国际方面，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出警告，指出极端分子可能在短期内袭击莫斯科，包括对演唱会等大型活动发动攻击，呼吁国民在未来48小时内避免出席类似的场合以及人群聚集的地方，并留意周边的环境。在美国使馆发出警告前，俄罗斯安全部门公布成功阻截了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组织对莫斯科一间犹太教堂的袭击计划，暂时未知事件和美国大使馆的警告是否是有关。而在加拿大方面，全球事务部在网站更新对俄罗斯的旅游警示，并修改声明，建议在莫斯科的加拿大国民避免出席大型的集会，在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周边的环境以及关注当地媒体的最新消息。美国联合航空一架波音737MAX 八客机在美国休斯敦机场降落后滑出跑道，机上160名乘客和6名的机组人员需要疏散，无人受伤。事发在朝早，涉事的航班由田纳西州曼菲斯机场起飞，降落之后由跑道驶向登机闸口期间滑出跑道。今次是联合航空连续第二日有波音客机出现事故，一架原定前往日本的波音777客机昨日在三藩市国际机场起飞期间，其中一个轮胎在半空系脱落，客机最后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安全着陆，无人受伤。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属下武装派别表明，如果以色列军队不撤出加沙，哈马斯是不会同意交换被扣押的人员。在开罗同调停方进行一周会谈未能取得突破之后，哈马斯的谈判代表已经离开开罗，前往卡塔尔同组织的领导人磋商，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就否认谈判是破裂。南航海域有渔船翻侧，海警出动警备舰艇及直升机救援，暂时发现两名的船员，他们不省人事，要送院治理。当局说船上有9名船员，其中2个人是南韩籍，7个是印尼人。 作品包括《龙珠》和 IQ 博士的日本著名漫画家鸟山明病逝，终年68岁。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鸟山明的工作室发表声明，表示鸟山明因为突发硬脑膜下血肿已经在3月1日去世。声明说，由于他热衷于工作，一定还有很多想要实现的目标。廖山明在世界各地粉丝的支持下，得以在超过45年的时间里面持续创作。廖山明1955年在爱知县名古屋市出生，在1984年到1995年期间，在集英社周刊少年中连载《龙珠》单行本共42册，《龙珠》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球累积发行2亿本，亦都改编成卡通、动画、游戏等。廖山明曾经说，以为自己不会出名，所以未有采用笔名，对此曾经感到后悔。廖山明2013年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时形容自己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他又说不知道龙珠为什么在全球如此受欢迎。他表示从来没有想过要透过漫画传达信息，只是想读的人开心。廖山明的死讯震撼漫画界，海贼王作者美田荣一郎感慨鸟山明走得太早，而火影忍者作者岸本齐史则称他为漫画之神。日本传媒发布日本漫画家年收入，鸟山明去年收入排第二，达到14亿8千万日元，仅次于海贼王美田荣一郎的31亿日元，足以证明鸟山明的地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李家超表示，香港政府正式就《基本法》23条立法展开立法会嘅审议程序。 科士兰纪念园、海景墓园及永多利纪念园喺3月9日举行清明开放日，福地预售折扣高达17%，再加额外优惠同免息分期，当日头50个参观家庭可获幸运大利是一封，有机会赢取皇帝蟹套餐或其他丰富礼品，丰丰有礼，永不落空。 无论你有冇曾经考虑过未雨绸缪，不如就喺3月9日亲临科士兰纪念园了解一下啦。 查询及预约604-328-6079，有少量条件限制。 科士兰本拿比 Roy Oak Avenue。3789号 V5G3M1 海景本拿比 Imperial 街4000号 V5J1A4 永多利素里28 Avenue 14831号 V4P1P3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AM1320 华侨之声当日现场直播。 高柏餐厅 VIP 会员3月超值优惠，澳洲肉眼扒配龙虾尾套餐只系28.95元，仲奉送饭或意粉、餐汤、咖啡或茶。高柏餐厅喺列治文同高桂林有两家店同时为你服务，快啲嚟试下啦！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映由陈友主演的温情电影《等一个拥抱》。故事讲述一个男人以前因为外遇而抛弃老婆和两个女，到老来患上认知障碍症后重遇两个女儿，女儿对他恨之入骨，而他自己反而什么都不记得了。究竟女儿和爸爸的关系有没有可能再重建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港台新闻。 中港台方面，美国国会正审议针对中国社交平台 TikTok 的法案。总统拜登表明，如果法案获得国会通过，他将会签署。法案给予 TikTok 母公司自节跳动半年的时间，从 TikTok 撤资，否则美国将会禁制 TikTok。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斯卡利斯指，法案是关乎国家安全，预料众议院会下星期进行全体表决。在香港，23条立法草案正式刊宪。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是正式就《基本法》23条立法，展开在立法会的审议程序。他有信心立法会会将全力尽快完成审议工作，早日完成立法的程序，令到国家安全得到有效的维护。另外，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北京接受访问时表示，草案提出的刑罚是松紧适宜，即使香港是没有死刑，但其中叛国罪判终身监禁是具有阻吓力。草案又针对潜逃人士提出赋权保安局局长撤销他们的特区护照和吊销执业资格等。梁振英同意措施不能迫使潜逃人士主动回港受审，只能透过引渡处理，但就认为措施可以截断他们在香港犯案的平台以及力量。回来财经消息。 现代美容为爱美女士不断引入高端医美仪器，而 VIQ5D 去皱嫩肤、收紧美白、永久脱毛，只需数次就可轻松去掉身上所有烦恼毛发。Pickaway 超皮秒最新型号版本，专门针对晒斑、老人斑、荷尔蒙斑、暗疮印，皮肤底色美白提亮，效果显著，更有效果保证。皮肤管理一站式医学版法国瘦身减肥仪器，为你身形再改造。快啲打现代美容扮靓专线604-279-9969，604-279-9969。 财经消息。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21,738点，跌57点。美股是低收，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8,723点，跌6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16,085点，跌188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油价浪潮又嚟啦！ 华侨之声感谢你一直以嚟嘅支持，听众有机会获得入油补助。 参加办法由3月18号开始，电台每日发放不同暗号，喺不同节目时段，只要听到 打爆油工大行动，现在开始。 无论你喺省内任何一个油站，就算去到山卡拉咁远，即刻致电604-267-1320。 最快打嚟嘅一位听众，只要讲出当日暗号、油站位置，就可以选择1至10号嘅信封。入有奖金由30蚊至到最高嘅100蚊。 入围嘅朋友要喺10分钟内入有，接到通知后带埋实体单据，包括油站地址，最重要系日期同时间。 影印本恕不接受， 就可以到本台领取现金。 小心揸车，祝你好运！ 打爆油缸大行动，首席赞助列志文 Auto West BMW， 汽油赞助 Mr. Rent a Car 租车先生。 全天候运动场，张耀 新 主持。 星期五嘅黄昏全天候运动场 ，NHL 嘅大日子就系球员转会嘅交易行期，好多有机会入季后赛时都有意争冠军嘅球会都系招兵买马嘅。最劲咧就系卫冕冠军嘅 Vegas 队啦，都唔知道边度点样可以话调动啲钱可以咧唔过薪酬上限嘅。日前咧就已经招揽咗啦 ，Mantha 呢个 Top Six 嘅 forward 啦，前锋啦，另外咧系由 Carey 咧系罗志佬咧 ，Harrison 就系一个系 Top Four 嘅后卫啦。啊，今日仲可以圣路斯攞埋佢哋嘅前锋主将咧 Thomas Hurdle 啊，我系 Top Six 嘅球员嚟嘅，都唔知点样咁劲嘅三个，一个都难啦，仲三个啊，真系唔知即系炸一炸我啲管理阶层啊。咁其他球会好似 Colorado 啊、Whistling 啊、Boston 啊。Florida 啊、Carolina 啊等等咧，都係有即係增添佢哋嘅陣容嘅。不過強生水今日就冇任何交易，因為之前咧其實已經即係做咗噶啦，最大宗嘅就係咁樣，頭先呢堂咧就睇到之前已經咧係落跌咗。咁啊，今日咧係總經理咧都話啦，係我哋已經做之前做咗啦。咁對於球員嚟好係好嘅。因為多啲時間俾佢適應即係球隊嘛，咁所以佢就話唔想即係今日咧就咁直係咁嘅原因。同時亦都宣布咧唔會同咧老將咧 Phil Castle 咧係簽約啦。Castle 咧因為咧佢成季冇打波啦，所以咧喺月中嘅時候咧邀請佢開始咧同阿波斯福嘅 Canucks 水咧操練，咁我睇下佢操成點。結果今日咧就決定咧唔簽佢啦。咁啊，所以佢今季都唔可以咧再上陣。咁Phil Castle 就我諗佢年紀大啦，加上佢自己體型都幾大份嘅，咁所以都幾難做啊！咁耐冇打過波啊！咁啊，近排水琴晚再贏住咧，就係 Vegas 嘅 Golden Knights 啦。咁其實 Golden Knights 水近況好差嘅，咁而家加埋埋咧，過去11場咧贏得2場，就輸9場，輸9場啊！另外咧係輸8場，另外咧1場 overtime 加成次波嘅，咁所以近況極差，所以都係要招兵買馬，都係諗到係點樣嘅原因啊！喂，咁啊，琴晚嘅Canucks水咧叫咗贏3-1嘅，作客3場咧全勝，贏咗 Anaheim 嘅鴨水啦、LA Kings水啦，加埋 Vegas 咧，其實都唔容易嘅，作客喎3場全勝喎，所以目前咧有89分，咁啊比起Pacific Division 咧太平洋組別第二嘅 Edmonton 隊咧多11分咁多嘅。咁而總排名咧就 Florida 隊咧第一，63場波咧係90分。咁啊 Vancouver 咧64場波87分 ，Boston 又圍堅嘅記錄64場波咧87分，而 Dallas 隊64場波咧係85分嘅。咁Canucks 水咧跟住翻嚟主場連打9場啊， 咁最近就聽日就會對呢邊尼嘅噴射機隊，下個禮拜三咧就對 Colorado 嘅雪崩隊兩場都係硬仗嚟嘅。NBA 方面咧，多倫多 Raptors 喺琴日咧113-120輸咗俾咧 Phoenix 嘅太陽隊嘅。下一場星期六聽日咧係作客對咧 Portland 嘅 Blazers 隊。Baseball 熱身賽事，多倫多 Blue Jays 今日咧係2-1咧贏咗 New York Yankees 隊。足球方面咧，温哥華嘅 Whitecaps 隊咧。第一場比賽1-1咧，同 Charlotte 打成平手。聽晚就會作客咧對聖何西聖何西嘅地震隊，7:30開波。英超咧，聽日有四場嘅比賽，曼聯咧對愛華頓，狼隊對富咸，水晶宮對盧頓，而阿仙奴咧對賓福特。而星期日咧就榜首大戰啊！咁啊，榜首嘅利物浦咧出戰第二嘅曼城隊啊，一定相當之精彩啊！阿士東維拉咧係對熱刺，韋斯咸咧對搬尼。白禮頓咧係對森林，下個禮拜一咧係車路士一對紐卡素嘅。咁講翻呢個英超嘅排行榜咧，利物浦27場波落三分，曼城隊又27場波落二分，第三咧阿仙奴咧61分，阿士東維拉咧55分，排第五嘅熱刺隊26場50分，而曼聯隊咧27場波44分，比第四嘅阿士東維拉爭人11分咁多入前射咧，都基本上係渺茫，好渺茫，冇乜希望咁滯啦。好啦，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喺下個禮拜三全天候運動場再見，拜拜。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桃园金阁海鲜酒家天天茶市，早茶9点开始8折优惠。 桃园首创五市龙虾汤海鲜脆米泡饭一定要试。晚市全新推出龙虾及扁皮鸭精选自选套餐，50多款小菜，包括桃园名菜安格斯牛肋王及有子芥末银鳕鱼，任君选择，都只系158蚊起。 桃园金阁地址：列治文3号路及 Westminster Highway， 即大院王燕隔离。订座604-273-0888，273-0888。 喂，系我啊，请喺 beep 一声之后留低口信。 喂，我啊，我系未来嘅你啊，好想同你讲，多谢你接种咗 HPV 疫苗，咁样就帮助我哋预防几种癌症，所以好感激你。咁系多谢我哋，定系多谢自己？冇所谓啦，做啱咪得咯。 HPV 疫苗安全有效，合资格的青少年都可以免费接种。详情请浏览 healthlinkbc.ca/hpv。以上资讯是由卑诗省政府提供。 社团简讯。 非牟利机构列治文培英中心为社区提供一些课程。加拿大公民入籍考试预备班是3月13号至到5月29号，逢星期三下午上课。简易英文文法班3月15至到6月7号，逢星期五上午上课。查询电话是6048211262，6048211262。福慧寺在3月17号星期日为纪念释迦牟尼佛出家举行抱佛法会，时间是上午举行。23号星期六和28号星期四是为恭祝观世音菩萨诞举行众朗大悲咒法会，时间是上午举行。24号星期日是为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举行抱佛法会，时间是上午举行。3月30号星期六为恭祝普贤菩萨圣诞举行普佛法会，时间上午举行。福慧寺查询电话是6044308115，6044308115。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宗教节目及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我们很高兴宣布，加拿大葛培里布道团华人福音大会将于4月6号于本拿比举办，邀请年女葛培里孙子葛卫里和大温地区的弟兄姊妹参与。为期一天的大会以国语、粤语及英语进行，费用全免。欢迎参与充满活力的敬拜，聚焦福音大使命，接受挑战与激励。报名请上 billygram.ca/ChineseEvangelism， 是 billygram.ca/ChineseEvangelism。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请停一下，就3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大家好，我是凯泉。有一段跨越湍急河面的木桥，因为桥面非常狭窄，所以只能供一辆汽车通过。某天，一位老人和一位年轻人相对而行地把车开上了这座桥，并在桥的1/3处相遇了。年轻人说： 哎，我已经走了你的2倍了，还是你先回去吧。 老人一听就皱了眉： 我比你老多了，当然要先让了。 于是二人都互不相让，从唇枪舌战到拳脚相加，最后不慎都落入到激流中。就在从空中往下落的时候，老人开始懊悔： 哎呀，是我这样的老资格把我给害惨了。 年轻人也开始后悔： 哎呀，是我的年轻气盛把我推下了桥。 但这番领悟啊，已经来得太晚了。与人相处啊，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战胜自己也是保护自己的智慧和刚强。在圣经加拉太书就告诫人们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还有宋恩牧师、雪伦师母啊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其实上一次我们聊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雪伦师母其实她自己没有什么在音乐方面的特长，不过她也非常的愿意哈，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关于一些音乐的知识。虽然他小的时候从来没有接触过音乐，也不是说很喜好音乐，可是他发现呢，在敬拜当中呢，音乐是敬拜的非常好的方式。所以呢，在一次的营会过程当中，神就给他一个感动，让他呢创作原创的经文诗歌来在敬拜当中使用哈。上帝又给他一个很奇特的验证哈，就是他每一次在灵修完了之后，他所灵修到的经文呢，上帝就会给他一段旋律， 可以写成一篇经文的诗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不懂得谱子，他的调又不准。在这个时候呢，他就遇到了瑟琳娜姐妹，这个姐妹真的是啊学习音乐专业的，神就在这个时候给他派了一个帮手，帮助雪伦师母。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却有很多很多的冲突，那宋恩牧师你再补充一些好吗？ 他跟索尼亚之间的那互动进展也真的是有很大的调整跟改善。我这都是神的工作，上帝怎么在索尼亚姐妹心中动工，他愿意去顺服下来，愿意去开始去调整他跟雪伦的互动啊，或表达的方式啊，知道说哎，我们分工，你做什么我做什么，然后两个人能够有默契，懂得对方的个性啊，怎么样表达，双方都在这过程当中去磨合跟调整，配搭的越来越好。赞叹上帝的奇妙，隔着时差，隔着两个国家，就上帝安排的好奇妙。上帝真的下一盘很大的局，真的不是我们人的计划。我就看到说，这都是上帝出人意外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超越时间空间的安排，这个都是不是我们自己能够人计划的出来。我不知道未来还会怎样，但我觉得上帝已经让这么又大又难的事成就了，把更大更难的事向我们来显明，我也蛮期待的，看看上帝会做些什么。学习顺服，上帝要我们就是要忠心跟顺服，上帝耶华语早就预备好。 那雪伦师母，您能不能来谈一谈您在这一件事情上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我认同宋恩他提到的，就是说上帝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这盘棋说实在话由我们自己来看我们看不懂，真看不懂，但是神他的这么多年来带领的积累，你就知道说神他其实他心中有一个远景，他有一个计划，然后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往那个方向行。像举例一个很简单，就是说网络国际合作这个事情，其实我现在不管是在这个音乐事工团队，或者是在跟微信的这个小组，都是跨教会、跨国界、跨时区的合作。那这个不是说立刻就成型，而是很多年前就开始有的带领。比如说我从台湾出来，我那时候跟围棋学校合作，他们每一个分校派一个成员跟我组了一个线上团队，合作了5年，都透过网络在交流、在沟通、在做见证。这个5年里面有3年半是我移民加拿大之后还继续进行的，怎么样子跨国界、跨时区的来做团队合作领导的工作。接下来呢，我们不是参加过2次恩爱夫妻营吗？第一次、第二次都是跨州去参加，那后面有1年的跟进聚会啊，就必须要线上，这样子就弄下来又2年，这么多年这样积累下来，我后来就想说，为什么神一定要让我们拉到温哥华去参加？然后等我们报好名，都已经轮到会场了，我们就要进入营会了。卡加利就宣布说：“哎，我们这也要开第二期恩爱夫妻。”我说：“主为什么呀？就一定要给我们拉那么远去？”好，那时候不明白，就觉得说何必呢？但后来回头看，其实神有。